我哋揾咗个嘉宾， 系 哇呢啲劲臭，哎呀你喂咗一声， 喂喂一下都估到系边个啦嘛？ 估到啦， 都睇淡成个地产楼市嘅，咁、你冇理由咁做噶嘛？即系正如我睇淡楼市，我冇理由去买翁晴轩噶嘛？系咪先？呢个理念 音咁样讲 number。我有一隻叫堅的 嘟咗個 number， 即講到好堅 啊你講俾我哋聽囉， 哎 哦嗰隻 專業嘅分析員同專業嘅財經員係兩樣嘢，財經員係背劇本， 咪就係都劇本 嚟，啦分析員就真係要分析嘅， 寫劇本㗎， 要寫劇本㗎， 未嗌 cut 都要講落去㗎嘛 啊先生诶、hey, ，嗰只点睇啊？哦，嗰只咧个主营业务咧，佢系做啲乜乜乜乜嘅。啊，旧年个盈利咧就即系经济通揿到出嚟嗰啲人，之后使鬼你讲咩？咁啊，成日都个节目讲喎。咁我哋三个 竟然用轻微调整，可能睇得邓声讲先。 因为知好嘅股票你抽咗啦，更好嘅股票咧抽完之后咧有一升你都要沽噶。 冇错啦，冇错啦。其实成晚我哋请住千嚟就系想讲呢句嘅啫。唔该晒啦，咁啊，你哋 有缘，好再见。 一要嚟咧，一听到话同阿耀坚做咧， 唉， 冇办法啦，一定要嚟啦。 本来我都想停呢个节目嘅，点解的同我讲话揾咗沈大师嚟？ 系咪未够喉？沈振荣、沈大师、罗尚佩、耀坚，财经 talk show 全到尽。11月2日晚上8点。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票价280 ，Regasin 会员250。电邮至 regasin@regasin.com.hk， 主题串道尽，写低你嘅姓名、联络电话或会员名称，我哋会回复你有关入数嘅方法同埋程序。 好啦，翻嚟第二節嘅北上頻道啊，咁啊，馮總又加入到啦， 系 嘛，咁啊，頭先咧嗰只歌咧，其實咧就係一隻1997年嘅啦，咁啊係《蝙蝠俠》入邊嘅一隻主題曲嘅《Gotham City》，咁嘅歌其實咧就冇乜特別意思嘅，又想送俾呢個禮拜喺政總撐呢個香港電視嘅嗰班人啦。雖然我未必認同好多佢哋嘅想法，咁但我覺得就都係一件事件嚟嘅。咁 佢講咗，而家係一個工會運動嚟噶嘛，咁工會運動你應該撐 嘅。係啦 ，R. Kelly 嘅一首《郭鹹城》啊，咁郭鹹城入面咧缺少嘅，同今時今日香港缺少嘅都係差唔多，就是、缺少咗一啲公義啦、和平啦，同埋一啲愛啦。咁 缺少咗啲民主 啊，缺少民主係嘛 ？OK， 多咗好多梁振英啊， 係嘛？ 字啊，咪而家係 一男子。 男子啊，你講起歌，可唔可以問翻你上個禮拜嘅歌？ 咩歌啊？ 南国的孩子咧，你话要解释系点解要播呢首歌啊？讲真， 唔系啊，其实冇咩解释，因为阿、死啦，突然 张元 嗱，阿张元系本身有撑嗰件事啊嘛，咁、所以我揾咗只咁嘅歌啫。南国的孩子嘅歌其实系，其实佢有好多只歌我都好中意啊。南国的孩子其实系讲一个即系、就是、热爱台湾呢个土地。嘅一個一個男子啦 ，OK 嘅一隻 歌啦，哇！而家講男子喎， 一男子係啊，一個男子 ，OK。咁啊，翻嚟我哋就講下另外一個話題啦。呢、這個話題就今個禮拜喺廣州，其實就都 傳媒啊，有位傳媒啊， 絕對一件好大嘅新聞啦。星期三嘅時候，我諗啊，我同阿刁文牛都係啦，我哋收到好多嘅微博啊，或者啲 WeChat 啊，咁好多人咧就send。当日一份报纸叫新快报，咁咧就个头版咧 放人 就好犀利，写住请放人三个字， 系放人。第二日系请放人， 错咗。第一日系请放人，第二日系再请放人。 咁 四个字， 咁唔系啦。第一日系放人，第二日系请放人， 嗱你 三日系再请放人， 有冇放人啊？ 有，我即刻俾我。 咁如果系就有三日噶咯， 三日噶啦， 我啊睇咗两日啫， 再嚟。放人系一个字， 請放人係兩個 字， 再請放人 三個字。 個字 啊，唔好抽啲，你唔好抽啊！死啊！胡鬚仔啲水啊！ 我再更正一次，23号咧係請放人，OK。24号星期四咧就係再請放人，有冇放人咧就 有，一定有，OK。 跟咁啊，刁蠻牛講有就有啦， 一定有 ，OK。咁啊， 好少咧，我想講啊，即係好少咧，其實咧，除咗新晚報啊，新快报 系新快报 之外咧，其实咧 新晚报系香港嘅。 咁同时咧喺国内嘅传媒咧，好多报纸都撑新晚报呢位记者。 系 嗱，当然啦，嗱，广东时报嗰啲唔紧要啦，唔止啦。其实系其他省份嘅 好多 嘅传媒都撑紧呢一坛嘢，或者好紧要。咁系咩事咧？咁啊，阿杰斯有资料，杰斯讲啦嘛。 唔系你讲如果撑就好多份都有撑嘅。 系啊， 你话北京嘅新京报有评论撑啦，法制晚报有啦，南都都有啦， 南都广州啦， 都有评论。咁啊，最初嗱，因为今日我做紧节目就有新发展嘅，但系讲翻早几日嘅时候咧。就個個都撐嘅，因為嗰個就大家都覺得就我諗特別喺個行頭入面啦，大家就覺得仲得了嘅大佬又跨境捉人，即係其實點解我用個又字呢，湖南政府呢就即係唔止第一次㗎啦，即係已經好多次㗎。咁你話喺中國，即係喺中國嚟講呢，湖南即係出咗名係最惡嘅， 最惡 嘅。咁嗱，你話簡單講講啦，呢單嘢係一單乜嘢嘅事件呢，就首先就係呢一位記者叫陳永洲啦，咁佢就喺舊年九月到依家咧寫總共15篇嘢，就都係針對，即係佢係一個跑財經嘅新聞記者嚟嘅，咁就寫咗15篇嘅專欄啦，都係報導一間咧喺湖南嘅國企叫中聯重科股份有限公司，咁然之後咧就話佢咧就當中有涉及一啲利益嘅利潤嘅虛增啦、利益輸送啦，或者啲 K 型嘅營銷啦，或者一啲涉嫌造假啦等等嘅一系列嘅報導嘅評論性嘅內容啦，咁然之後喺今年7月嘅時候咧，就中聯重科嗰個董事長嘅一個助理叫高輝咧，就喺個微博度咧就連續咧就發表文章，咁佢就指呢個陳永洲咧就嘅負面文章咧就抹黑中聯重科，令到嗰個股價咧就大跌。咁其實新快報咧係即刻做咗一個反應嘅，個反應就係咩咧？佢就即刻澄清，同埋聲明咧就會表示咧就控告呢個中聯重科同埋呢個高輝，咁就喺民事起訴狀裏面咧，高輝咧就未有任何證據係證明咧阿陳永洲咧係有即係去蓄意去做一啲虛假嘅報導啊等等嘅。咁然之後咧就佢哋係提出要求賠償嘅，即係新快報係提出要求賠償，賠償咧就係、新快報1蚊人民幣，同埋咧就賠償俾陳永洲精神上嘅損失費咧就係10萬蚊，同埋咧就係要佢賠禮道歉咁樣嘅。咁呢個就係大致上個事件嘅， 登翻喺新晚報道歉嘅。 係啦，大致上就是個事件嘅經過啦。咁然之後發展到呢、這個其實喺上個禮拜尾就有人嚟走嚟，即係有啲人咧就走嚟就捉咗呢個陳明洲，咁咧然之後就捉咗佢翻去湖南。即係如果你睇到佢我有睇過嗰篇即係23号請放人嗰篇評論咧，佢就話。我一日又唔出聲，即係兩日又唔出聲，咁我都係等你，希望你放返出嚟。咁而家到今時今日冇辦法，我一定要出聲啦，即係嗰篇嘢就咁佢就即係入面嗰篇評論就咁講嘅，佢話報社同仁一直以為啦，只要負責任去做報道就唔會有問題嘅，佢萬一出現問題，我哋咪登報更正致歉，實在嚴重嘅咪對簿公堂，咁輸咗官司咪賠囉， 一周可做唔少啦， 最多咪關門大家，但原來事實證明我哋太天真啦，即係新快報自己咁講啦，咁所以好多成個行頭就一路都讚佢。 阿傑斯你又記得啦，即係我哋以前咧咪成日講過咧，我哋係一啲出口轉外銷或者係跨省報導真嘢，即係我哋即係話我哋係廣東嘅報業集團，我哋唔會報廣東省有嘅政府或者嘅嘅機構有啲咩唔好嘅， 窗口對外 係啦，我哋會報遠啲。尤其廣東省專報湖南啊嗰啲，我唔知點解啊，或者 我哋以前都講過啦。 係啦，咁咧就因為如果我哋喺廣東省報翻廣東省咧，其實某程度嘅壓力係好大嘅。 嗯。 OK， 但係咧我哋咧報跨省，我哋報湖南咧 就其實冇問題嘅，一路都係咁。即係湖南嗰啲咪報上海咯，係冇問題嘅。但係湖南佢哋自己唔會講嘅喎。上海咪報北京咯，北京咪報遼寧，遼寧咪報翻深圳咯。 互相監察。 其實本身係咁樣一個制衡。其實呢個係一個潛規則嚟㗎，我覺得應該係潛規則嚟㗎啦。但係咧。湖南人呢真係強悍啊， 梗啦， 佢每次都打破呢個潛規則，你都啲講親我湖南咩、 就打鑊你 啊，就打鑊你，哇呢成誇張到唔止呢次啦，其實多次啦， 以往都有好多啦， 係、跨境， 咪你睇到嗰種執法嘅霸道啦， 係跨境去捉人， 有啲唔係淨係針對記者㗎、李旺陽嘅事件就已經係個你又見到嗰種霸道啦， 即最簡單係咩？即係你哋如果網友唔明嘅，就係話而家有一個廣東省嘅公安走嚟香港。拉撚咗阿傑斯，因為佢煽動宣傳煽動罪。 你使唔使攞我嚟？唔係你唔使攞我嚟討。 攞我嚟講 得。我話就講李旺陽嗰單。 O、okay、K。 你而家嗰個有線嗰個記者，諗起都心寒啊！大佬係咪先？佢其實應該就係被人夾喺香港，被人夾咗翻去嘅大佬。真係好彩嗰次，即係已經係留一手㗎啦。 即係有呢啲咁嘅事，平時嗰個潛規則係唔會做啊。但湖南咪真係屌，鑊鑊都打破呢個潛規則㗎嘛，所以咪令到好多傳媒，喂大佬，我以前玩開呢個潛規則，你自己都唔依家好好地地，你咁樣講，即係搞我要做傳媒點做啊？所以就各方各地各省嘅傳媒咧，都一致咧就去撐新快報啦 ，最尾嗰係啦，北京就新京報，廣州就新快報，香港就新晚報，係啊 ，OK， 總之就全部都去撐呢一張報業媒體啦。 嚇，講下呢間中聯重科個 background 先啦，嚇呢間嘢咧就做專做咧起重機嘅， 股價都好出名， 咁啊國企嚟嘅，喺香港係咪有上市㗎 ？A 股、H 股都有喎，好似嚇咁啊，好似係。 一度被誉为中联重创嘅股价方面， 系咪啊？一度被咩话？ 中联重创啊，俾人讲笑啊！ 哦 ，OK， 即系帮我改名，因为跌得好犀利，插得好犀利，尤其即系大约系插到点啊？ 哇！呢个我又唔熟，我要睇翻历史。 系咩 ？OK， 咁啊，俾 先未走 嗱 ，background 咧 ，background 咧就系专做起重机嘅，都系一间厂嚟嘅啫。咁啊，重工啦，做下建築工程啊，做下啲環境工程啊，咁呢啲咁啊，做得呢啲咩能源工程啊，做得呢啲咁嘅嘢，通常啦，你梗係要背後有同國家有啲背景啦，有啲關係啦，你先可以即係接到啲大 project 做㗎啦，因為呢啲都係做國家基建嘅嘢啦。咁所以呢間嘢就一定係同呢個即係同個背後一定有好多把炮啦。咁啊，查翻出嚟咧，就嗰、那個。董事长呢就叫詹纯新嘅，咁佢呢就係、前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嘅院长詹纯初嘅仔嚟嘅，咁、 okay. 然之后佢个老婆呢就叫万小丽，亦都係前湖南省委第二书书记啊， 哇第二书记啊， 咁啊兼呢个省委政法委主任万达， 哇咪高级个老公 吓、 个老婆。 啊，萬達啊，叫做佢啊，唔係係啦，叫萬達，咁啊，佢個女咁啊叫萬小麗啦，咁啊，仲有咧，佢喺公司個法律顧問咧就叫孫昌君嘅，咁亦都係前湖南省委書記嘅楊正武嘅女婿嚟嘅，咁呢啲全部都係有曬背景啦， 堅啊， 咁啊呢單嘢咧就。其實星期三出請放人嗰陣時候咧，就仍然都冇乜嘢，即係中央就冇乜插手嘅，但係你去到24号咧，就再新快報就再出一單叫再請放人嘅時候咧，就 開始 你就見到中紀委啊、中宣部啊嗰啲咧就開始插手啦。咁啊，新快報即係第二星期四嗰日咧，嗰個再請放人咧就。佢就咁講嘅，佢就一切就喺法律框架下解決，不能先找後審。咁所以咧就再請放人。 係 咁啊，以往你話如果有一啲你話記者被跨境拉，或者當地報道被扣押，其實好多時都會有發生。咁但係好多時咧就。兩個省與省嘅政府自己傾咯，就搞掂佢咯，就好少可咧就見到今次新快報有一個即咁大嘅反應，即係整兩個頭版出嚟呢啲嘢，今時今日香港啲報紙都唔敢啦，係咪先？係啊，所以係咪要俾個 credit 佢咧？咁啊本來就應該 廣東省媒體係真係激啲嘅喎，真係型啲嘅，我真係覺得係真 係嘛，應該係即係比較型啲啊， 型啲嘅真係。 咁但係今日咧就開始就有呢、這個即係。 新鮮滾熱辣。 新鮮滾熱辣。首先其實早尋日呢就長沙公安呢都出咗嚟喺個微博嗰度呢就發就回應咗嘅，佢話陳永洲呢單嘢呢就已經立案調查㗎啦，就按緊法律程序辦理，咁公安機關呢就會將會呢就依法辦理啲此案，同埋呢會盡快及時呢就公佈嘅情況，咁終於呢今日就公佈咗啦，咁今日呢就大家應該都係睇中央台嘅。 其實無線都有都有播。 無線亞視嗰啲咪就嗰啲都係抄中央台啦，即 係 內地第一個出嚟呢就係中央台啦，咁中央台呢就喺今朝早嘅早上嘅潮文天下呢就出咗新聞出嚟啦，咁呢就话呢个新快报嘅记者陈永洲呢就已经被刑拘啦，咁亦都话呢就係、是、当事人呢就自称呢就係、是、受人指使、就收人哋收人钱，咁发表咗啲失实嘅报道，咁陈永洲呢亦都向民警坦诚，佢话呢就为咗显示自己嘅有能耐获取更多嘅名利呢，佢就受人指使，咁连续发表咗一啲针对中联重科嘅一啲大量失实嘅报道，咁令到嘅呢间公司就声誉受损啦，咁佢陈永洲呢就已经对自己嘅犯罪事实进行咗公认同埋深刻嘅悔罪，咁大家如果有睇过今即係星期六嘅新闻呢，其实都睇到呢就好详尽嘅，即亦都话将呢个陈永洲落口供嘅时候嘅情况讲出嚟啦，咁佢就话好多文章呢就係唔係佢寫嘅，係佢连睇都冇睇过嘅，佢即係收咗钱就俾人即係俾人就借用佢嘅牌头，咁然之后呢就 认晒 就摆晒落报纸、认晒，咁你又就係几即係睇你信唔信囉。 嗱，我最简单啦，意思你咁样讲到。我问阿 Kevin 一个问题啦。 喂，整个。 即係如果阿 Kevin 你而家无啦啦喺呢个深圳市被人拉咗，唔知为咩事啦。 唔知咩事。 唔知唔好理咩事。OK， 就被人拉咗。OK， 你会点样呢？ 我打俾姚尊。 唔係我话呢我就会乜都认。 係。 係啊。係啊。我系违反咗国家嘅规矩㗎。最紧要唔好打我块面。 唔系问下价先嘅咩？ 喂，差唔多啦。喂，大佬。 佢会俾个 price 即系呢位记者。 喂，咁但系你今日有冇睇嗰个新闻报道先？ 有睇啊，我最近啦。系啊，我因呢个 topic 系我叫你讲噶嘛，我点可以 系咩？ 所以俾我 叫讲啊。哦，知道。 系，我做咗。喂，大佬，佢睇你睇个所有个camera 所有嘅嘢，唔系代表佢之前做紧啲乜嘢啊嘛？佢之前系咪俾人嚴刑敲打？你知道冇啊？ 系， 系咪先？佢之前系俾人威逼利诱，你知道冇啊？喂，你睇唔到啊嘛？话声。 不，我有另外一个角度。 我觉得你睇我讲埋个， 即系屈打成招。 但系如果我俾假设呢个系我呢个记者，我无啦啦俾人捉捻咗去湖南，我喺广东省捉去湖南， 就认咗先，系嘛？ 喂，大佬乜嘢都认紧咗先啦，大佬。喂，佢唔知你点对佢噶嘛？ 如果认咗之后要判死刑，咪大镬？ 啱啱就有一单啦。 系先 啊，就系、是、用电棒电到佢认罪， 哇！ 啊，跟住就判死刑，就系、是、因为咧就系、是、嗰个杀咗话涉嫌杀咗一个香港嘅女大学生啊嘛，喺深圳噶嘛， 系 啊，咪有得咁嘅 case 咧，系唔系都认咗先啫嘛？到时上堂上庭先至推翻嘅啫，好多都系咁啊！ 推唔翻 嘅， 薄熙来都推唔翻啦， 梗系推唔翻啦，薄熙来就呢一世推唔翻啦，等保外就医嘅啫嘛，但呢啲唔同啊嘛，呢啲系喂嗰层嘅逼供。你必定係一定要認罪㗎。 哦。 即係淨係講深圳殺死香港人嗰單啦，嗰條友都話俾人屈㗎。係咪先？當然呢佢有好多疑點啦，咁我有機會先再講啦。 我自己覺得呢就係、是、即係喺國內嘅傳媒呢記者收錢寫線稿。 出奇。就 真係唔出奇嘅。特別呢即係我諗財經新聞呢就特別多㗎，收紅封包收錢一定有嘅。 但係呢間企業係咪千瘡百孔先？哎，業主又走撚咗啱啱。 唔係喎，我只係覺得就係話我哋好難從目前好難去睇到個真相。好難睇到真相。因為喂呢條友亦都唔係話小兒科喎、 嗯、 由大佬由去年9月开始连续写15篇， 亦都唔简单。 系啊，即系亦都唔简单噶。佢一定系首先就 系 话， 又系上边有人， 可能 有身受大限。 第一，佢可能对间公司好熟悉啦，系咪？ 第二，身受大限。 即系佢有冇利益冲突咧？而家我哋就讲利益冲突啦，即系好似我哋啲香港财经官员啊，唔系我啲财经嗰啲诶， 有冇持有上市股票啊？ 有冇持有上市股票咧？呢样嘢我哋唔知噶嘛。咁第二就系佢系咪即系有阴谋咧？有策略、有部署去写呢15篇。 勾结外国势力， 系啊！即系其实今日有冇嗰个突发性嘅转变啊？我自己个睇法，我都系会觉得就系系可能呢条友自己都有啲问题， 都有啲蛊惑系嘛？ 有啲蛊惑， 有啲蛊惑， 即系我觉得系。 喂，我唔排除呢样嘢嘅吓，但系我更加唔排除你有威逼咯，唔系你有啊，系威逼咯。我更加 唔系，但系咁讲，即系而家个问题唔系话。佢寫嘅嘢係真與假嘅問題，反而即係我諗就係令到呢、這個即係我諗喺國內做傳媒最擔心嘅就係話，喂咁你以後點啊？正面嘅消息我知道肯定冇事，喂一到負面嘅消息 就俾人夾， 我就會有危險噶咯，大佬。咁嗰啲負面嘅消息一定唔係間公司嗰間上市公司去公布噶嘛，大佬啊，係咪先？即係冇一間上市公司會自己話自己間公司有問題㗎。咁以後。我係咪可以憑良心如實去報道一啲嘢呢？係咪先？即係哪怕我根本真係冇收過錢，我話我真係收到一啲內幕消息，咁嗰啲消息我寫唔寫出嚟呢？喂，大佬呢啲嘢其實已經唔係今時今日發生㗎啦。回歸前，我哋香港都試過一波好勁㗎啦，夕陽事件已經係啦，係咪先？一樣咁啊當時明報都要跪啦。咁你即係呢個問題係令到即係喺國內做傳媒新聞嘅記者全部都會即係嗰個擔心係一定係可以理解。 當咗詭異咧，就如果譬如我係假設我係中聯重科嘅人啦，即係你我如果我係真係要報仇咁假設啦，或者你即係抹黑我啦，我梗係喐你份報紙先㗎啦。 系， 我唔会喐你嘅记者噶嘛，即系你 唔系讲得啦，佢觉得如果喐份传媒咧， 唔 系 喺个传媒高难度啲嘅， 但喺个形象上系唔会有，即系你只不过系你系 香港就会 报咗你嘅不发泄咯，对于你公司形象系只会更加差咯呢样嘢，系因为我你如果你有， 我同意 系啦，即系如果譬如话我觉得某记者有改问题，咁我梗系你用法司法问题都好啦吓，虽然即系你觉得又唔知有冇司法嘅制度啊，我梗系。譬如告你間公司誹謗，係 一個我諗係一個文明嘅社會就會咁做啦。 係啊， 咁但係喺中國就一定唔係啦，就會都係捉翻嗰個即係當事人啦。咁而家入罪都係以一個涉嫌損害商業聲譽一個咁嘅罪名。 唔係點解咁樣講咧？其實好簡單邏輯就係你記者啲稿。咁你要經 有老編㗎嘛？係 咯， 老編唔使拉㗎。係 咯， 係咪先？ 你就係睇啦。 啱，係，但係你呢個係一個香港人思維咯。 廢物， 我哋喺中國係一個江湖規矩。 O K， 明曬。 一人做事一人當， 呢啲咪叫友誼係？ 呢啲咪叫嚇？ 中國傳統嘅文化咯。 係咯，即係 要承傳落去啦。呢啲 係咪先？真係好事。咁啊 認曬之後點搞啊？而家 未知啊。今日我。就長呢個新快報就不作出回應啦，咁好多即係好多好多行家訪問，即係去打電話問佢，咁就話件事要稍後會喺翻呢個微博或者翻網上即係會公布，我諗個回應都幾難搞嘅，即係因為佢認到咁徹底，係咪先？即係個我就點解我問阿刁文有冇睇過中央台咧？因為你睇佢喂嗰啲氣交好足㗎。即系你冇乜觉得佢好似被逼供咁样噶？ 黐线嘅真系， 系咩？ 呢啲梗系 你觉得佢好似系被逼供咩？ 唔系啊，喂，大佬拍噶嘛？ 系 你觉得？如果我系个导演，觉得佢被逼供， 再踢 cut 咗咪再拍过咯？你拍一次几百万次啦？喂，我点会相信呢一样嘢啊，大佬？ 系嘛？ 第一日出嚟做不上咩？第一日睇啲咁嘅 case 咩？逼供逼到你扑街啦！就算嗰个咩杀人犯搵电去。去逼供嗰個啊，喂嗰個聽嗰個視頻都係講得，屌你自己真係殺無赦啊！話所以咧， 喂新快報有冇牙力咧？大字咁睇落嚇， 新快報 係 新快報都 有冇料到？ 其實都 問少，針睇係咪問少？ 佢似係因為尋風取機報紙，其實某程度好似 想問起 feel 啲嘅。 你話個公信力喺我嚟講啊，梗係覺得難度會好啲啦，係咪先？ 唔係公信力，牙力， 佢壓力梗係大啦。 唔係啊，你 even 南都都係都係冇乜壓力㗎。其實報紙，你因為 但係佢係最講得最真同同，即係最真㗎啦。講真， 最敢踩 最敢踩線㗎啦。南都你呢個 credit 一定要俾佢嘅。話聲聽，咁咪你喺大陸係乜嘢報紙都唔使。 咁我不嬲，我都俾好多 credit 俾中國嘅記者㗎啦。咁你起碼就係話喂，人哋都係真係 揾命搏，即係 搏係咪？你香港 揾命搏啦，大佬拋個身出嚟去做報道啦，翻報道完翻嚟啊，親身自己去寫啦。你唔同香港嗰啲記者就係永遠都係匿埋喺個 studio 度㗎嘛，然之後就抄新聞嘅啫嘛，全部講嘅新聞。都系我即系喺呢个南都度揾啊，喺北上文度听翻嚟啊，嗰啲咁嘅嘢， 好多喺北上文度听翻嚟啦， 真系攞命啊， 真系， 系啊， 睇埋有 收 回 收回钱啊，咁家产真系搞唔掂， 真系冇得办法。 系啊，咁啊呢单就我哋要再睇落去啦，即系睇嗰个。 而家系有追噶啦，讲真，即系如果你去到一个咁嘅阶段，我你睇下新快报点。跟住佢回應啦，其實可能呢兩日就會有㗎啦，講真，咁節目再跟。 睇廣東政府有冇啲回應。 咁到時上到 court， 即係大陸嗰啲法庭咧、法院啦，睇下點講，會唔會一面倒推翻？我成日覺得係咁啊，個記者會一面倒推翻呀，或者到時你睇下可唔可以知道真相啊？但係 sorry 係真相， 永 遠都知唔到。 知唔到真相，我哋就讲下第二啲嘢啦，无谓再拖拉落去啦，咁啊等佢有真相佢再讲啦。另外一单呢，其实最近呢即係喺国内呢就是、一个都几得意嘅，我就见到一个呢叫全国嘅中学生嘅作文大赛。 哇正喎、 啊。咁呢有个命题，即係俾个命题你大家啲学生作文啦。咁我嗰个命题呢就係咁嘅。 中学生英雄。 杨幂呢曾经呢就讲过一句咁嘅说话。佢就話：你只要看到呢個螢火從身上閃爍嘅光芒，卻沒有看見呢個身後拼命扇動嘅翅膀咁樣。咁然之後咧，用呢個命題咧就作翻篇文。咁咧就總共咧就係八百字。咁然之後就參加個咁嘅作文比賽啦。咁啊，國內就有啲人就話：哇！屌你搞到而家啲命題全部都係用呢、這個即係。電視劇入面啊，或者即係啲 明星講話 啊，明星講話攞啲生逼啊，咁嚟就要嚟作文啊， 係點啫？唔睇㗎啦嘛，睇書梗係睇電視劇啦， 睇電視劇 係啦。你問佢而家你想問香港人睇咩電視劇？哇！喺 香港電視咯，唔係啊，警戒線咯， 警戒線啦，警戒線一集啫，100万 係嘛？ 第二集都未必係啦 ，OK 係嘛？ 繼續 咁啊，所以就呢個都幾得意啦，即係發覺國內即係咁啲人就擔心就喂嚟緊嗰啲高考啊乜考啊咁係咪又係揾翻啲明星嘅即係 quote 咁啊嚟作下文咁樣啦？咁我覺得就問題不大嘅，即係睇你點樣去。即系睇你揾一啲乜嘢嘅 call 嘅啫， 系咪啲作品流出咗咧？ 咁如果你俾我拣， 我可以揾阿刘德华琴日喺 HKTV 集会嗰段嘢出嚟，又可以做新闻啦。 刘德华去 揾唔揾啊？ 得唔得？ 我得噶，佢话好似 HK 嘅员工撑住啊嘛，你试下香港嘅中学生吓，可唔可以写篇咁嘅嘢？ 唔系，我觉得如果我要揾咧，我就揾最近成龙嗰段嚟讲。 唔系啦，俾我 嚟作揾都得。 有咩好嘢？ 嗰段就吓， 有咩好嘢？ 成龙嗰段最近就系咁讲啦。 水灾地震嗰得， 佢话不但系中国人，因为美国人啊嘛，或者全球嚟讲，全球嘅人应该团结一起啊嘛。咁啊，我唔应该咁样讲嘅。佢有时咧，我真系想见到一啲灾难嘅嚟到啊嘛。佢话好似大海啸啊，大地震啊，咁啊发生大灾难嘅时候咧，就会见到地球上有每个人咧都会飞到嗰个国家，咁佢就会好开心。 哇！ 嗱，呢个系咪攞嚟作文啊？其实佢唔系咁讲嘅。 你仲要讲一句，佢话佢唔想见到咁样政 治。复述一次，其实佢咧用英文讲嘅，嗰段嘢系用英文讲嘅，因为佢喺美国接受访问，咁佢就好过瘾，佢即系用英文传授好多。佢话 I should not say that. Sometimes I really like to see some country has a disaster coming. 系 ，or either big tsunami or either big earthquake。 系 ，after the big disaster coming, you see the whole world, everybody fly in to help the country. I'm so happy. Okay, no tsunami, no earthquake, no happy. Everybody nothing to do. Then politics coming, you fight me.I fight you. I don't like this kind of thing. 好，大家好嘢。 呢个系咪呢个攞嚟做 ？Big Brother 好嘢。 即系佢个好嘢，好嘢在边度咧？ 系， 即系我哋都讲噶，成日讲。 大哥就 系咪先？喺中国， 大家都好想睇到啲大灾难嘅，特别系啲官嘅啫。但系佢又用一种平民老百姓嘅角度，即系佢觉得原来真系即系喺平民老百姓嘅角度咧，你睇到大灾难都好开心嘅， 万众一心， 大家万众一心， 一方有难， 唔 再顾政治， 中央台嘅， 系 啦， 顾政治， 唔顾政治，系啦，咁所以呢个其实好正啊。 其实系唔系咧？ 吓， 系唔系？ 佢系啊， 系唔系？其实我要。呢、這个真系要，其实要试一铺啦。 但佢第一试咗啦。 唔系佢贯彻嘅。 早几上个礼拜菲律宾咪地震嘅。 系。 香港冇人。 你小心啲喎、啊、你。 香港系冇人出过声噶。 系。 点解？因为搞紧呢、這个咩话、啊？ 香港电视。 唔系搞紧呢、這 个。呢、這个人质事件。 唔系啊，搞人质事件啊嘛，香港冇出声噶。 系咩？ 系先系啊，菲律宾地震死好多人，好多人噶。 哦。 系先。咁唔系代表。冇地震，我哋唔系唔屌柒菲律宾政府噶嘛？香港依外边咧一定会屌柒你啦，话声你听，快啲赔偿啦咁样噶嘛。 喂，成龙大哥真系好捻烟嘅。你如果你问我，你话喂系咪真系要？其实我谂要试一铺咯。 系， 即系譬如话你话喂，真系有个地震，死咗嗰个系佢老婆，林凤娇， 好心喎。 吓，唔系如果系佢嘅家人吓、啊，即系。总之系遇即系受灾嘅， 防咗明啊，系 防咗明啊 ，OK， 咁啊访问阿成龙，成龙会唔会再讲翻同一番说话咧？即系，唉，虽然我死老婆，虽然我死老婆，但系我都仍然好开心嘅，因为我见到大家团结一致，万众一心，系咪先？一齐去赈灾。咁如果你系咁咧，我就真系服咗你。 菲律宾都冇啦，你任见你走去赈灾呢？ 唔系呢？佢呢个几好嘅，我觉得呢个谂法。即系譬如话你，譬如我哋成日都话，哇，内地好似咁多丑闻，丑闻好事嚟噶嘛？你咪见到有好多记者啦，有好多我哋嘅网民啦，大家万众一心去追查事实嘅真相，所以咧，我哋又欢迎呢啲嘢。大哥系我觉得。好符合國情啊！ 係，咪同埋你見到佢係好怕政治嘅， 係啊，佢都佢討厭政治。 即係佢可以怕政治，怕到 死人都 唔嚟，要希望有一個大災難嘅。即係呢個我諗真係全世界都揾唔到一個人咧。 係政治係大災難嚟㗎嘛？ 係係係，好嘢喎！ 識答啊嘛，話聲咧， 係 一個咪冇讀過書。冚家就小学未毕业嘅人， 你终于明咧， 系咯，好似 佢呢句嘅字你就 是、你唔系，你咁中意讲政治啊，系 咁多啊， 佢嗰句个道理就系话，人祸往往比天灾来得可怕，佢系咁样嘅一个含义喺度，系啦， 呢个真系好正啊，咁啊，最近其实呢个礼拜都有好多人咧，即系 quote 都系关于啲系都叫关于英文啦，咁啊头先就成龙又讲个英文啦，咁但系咧仲有一位仁兄咧，其实咧佢嗰啲英文咧就都。唔错 嘅，要听嘅。 即系如果你话讲中国嘅官咧，讲英文咧，呢位朋友咧，其实系绝对好过譬如话李克强啊。 喂，李克强英文 OK 噶咯？ 李克强英文 OK 呢个都其实 更 OK 呢、這个。 不过可以同 佢样子就好土包嘅，咁啊呢个前外交部长李兆星啦， 系 咁李兆星咧最近就出席。一个即系活动咧，就喺长沙望城啊，咁咧就参加咗一个即系叫世界休闲农业与呢个乡村旅游城市联盟第一次嘅峰会。咁啊，主要系讲咩咧？其实就系讲公共外交， 系 简称即系公交。O K， 咁啊，公共 嘅咁啊，讲巴啦 系啦，咁啊，讲公交咧，佢又好长篇大论，咁但系中间咧有一段嘢咧就牵涉到系关于英文嘅。咁佢就咁講，佢話咧，作為一個前外交部長咧，我英文水平有高嘅， 係 咁，但係咧，我就唔中意咧，即係中文咧就夾雜入啲英文語嘅， 係 咁啊，劉慧卿都咁講噶， 嚇佢咁佢講法係咁嘅，佢話如果你中文冇嘅，即係表達唔到嘅，你咪攞啲英文嚟借鑑下係可以嘅，但係如果你中文有嘅。咁你又要攞啲英文嚟展示一下咧？呢、這個就唔係我嘅做法啦。咁啊 ，Essence 就啱噶啦， 係啦，即係譬如你，我好 happy 咁樣，咁啊唔啱啦，即係唔可以咁講，因為 happy 唔可以咁講嘅。 Exactly 咁你 exactly 單一個字咁你係咩啊？ 八 國家好 OK 咁又唔得， 係啦咁又唔得啦，即係有因為啲嘢可以有，其實你可以用講中文噶嘛，係 咯， 點解你要講英文咧？即係佢 意 思就 係咁啦， 同意。 咁但係我就即係喺 YouTube 度咧就揾到一段咧，即係都係佢當做一兩年前咧就接受呢個紐西蘭一個記者訪問嘅時候咧嘅一個訪問片段嚟嘅，可以聽一聽，咁我哋再翻嚟。 好 ，That's better, please. OK， 我想问一下，你觉得你们的军费涨价是给你们的邻居他们可以 我们的军费涨价，你是哪国人？ 是新西兰的。 新西兰的军费多少？ 什么？ 新西兰的军费是多少？ 军费啊，我不知道，很少。 哎呀，你先了解了解，陪我们的军事预算只有日本的大约三分之二。 I'm not trying to argue with you about the. 你不要 argue with me。 嗱，咁你听到头先啦，佢嗱嗰个咧就系咁样嘅，嗰个声音就比较混乱少少，可以解读一下，即系因为佢系一个好多记者。纏住佢嘅，咁然之後跟住咧就問關於中國嗰個軍費嘅問題，咁啊有位紐西蘭嘅記者，嗰、那個紐西蘭記者應該都係應該都係一個華人嚟嘅，咁佢就用中文問佢嘅，用普通話問佢就話你點睇中國嗰個軍費？咁佢咧就即刻咧就先撐你一講嘅，因為李兆星嗱，李兆星係一個咩人咧？就係佢就好，如果你問佢啲嘢咧啱佢，即係佢覺得好啱聽嘅咧，佢直情企定定嚟答你都得嘅。但如果係少少嘢，佢覺得你 challenge 佢咧。佢就成日就會撐呢個槓咁樣，即係同你死過咁樣嘅。咁跟住咧，佢就問翻個紐西蘭記者，佢話：咁你知唔知你國家個軍費幾多？咁我嗰個紐西蘭記者話：咁我唔知喎。咁啊，咁啊係咯，咁樣。跟住然之後咧，佢就話啦，佢話：我話俾你聽，中國嘅軍費只係日本嘅三分二。咁然之後跟住嗰個紐西蘭記者話：唔係喎，你不要 argue with me， argue 嗱，咁我唔知啊，即系佢又点样去即系回应呢件事？ 唔系佢话你唔好 argue 我， 系 啦，佢话唔好 argue， 系啦， 唔好 argue， 你唔好 argue 我， 唔好 argue 我， 吓， 唔好 argue 我， 唔系英文嚟嘅，可能 系啦， 吓，咁 你唔好 argue 一秒，系咪啊？唉， 所以真系乜都佢讲晒啦， 吓，咁契弟咁噶啦， 咁啊。或者佢當時佢又揾唔到啲中文去取替嗰個 argue with me 都得嘅，有冇解釋？ 即係唔好頂鳩我呢啲講咁啊，唔可以講啊嘛，你唔好叉撚住我咁啊，唔得噶嘛，係咪先？所以咪個叉輪詞咪即係叉撚住咯。 段片仲有得睇㗎係咪？嚇幾長？ 冇咗啦，唔係好短啫。我揾到即係曾經佢都係咁樣。唔係本身咧都要俾翻個即係公平少少講，李兆星嘅英文嘅水平咧， 即係算係咁啊， 真係好過李克強。 好過李家強， 李家強真係 OK 你齋講啲 pronunciation 啊，所有嘢咧，佢係好好嘅，即 係。因為呢個 但係佢個思維就好鬼奇特， 保守啲， 係好容易發火啊。EQ 可能比較低啲咁樣啦，咁啊，但係成日就好中意。 我情商智商，你唔好講 EQ 啦，唔可以中英夾雜啊。係 喎， 情商比較低啲， 係 OK， 係啦。 咁啊，同埋就比較即係好中意搞 get 咯 ，get 係咪英文嚟㗎？ 梗啊， 梗啊，唔好笑啊，搞緊 搞笑話，我中意搞笑話，睇笑話又唔係好令到人 中意煲粥 可以笑嘅， 唔係即係好壞。OK， 煲粥咯，個係咩粥唔知啦。你食粥好開心噶嘛？講真啊， 呢個係中國 style 嚟 咯，中國 style 嚟嘅。咁我哋就休息一陣啦，聽翻就 唔好再講咩師奶師咩師奶師順啦， 全英文歌先啦，都係 OK 啦，英文歌嚟嘅。咁啊，呢隻歌叫做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不過係一個 jazz 嘅版本 ，Isha。 Welcome to your life. There's no turning back. Even while we sleep, we will find you acting on your best behavior. Turn your back on Mother Nature.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It's my own remorse. Help me to decide. Help me make the most of freedom and the pleasure. Nothing ever lasts forever.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There's a rule when the light won't find you.Tumbling down when they do, I'll be right behind you. So glad they almost made it, so sad they had to take it. Everybody wants to rule the world. Never, never, never lead it. One headline, why believe? everybody wants to